萝卜。在一片绿油油的菜地里，长着一个大萝卜和一个小萝卜。大萝卜总是很高兴，它喜欢和路过菜地的鸟打招呼，头顶的叶子摆来摆去，那意思就是，看我多漂亮，我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萝卜。小萝卜总是把脑袋深深地埋在泥巴里，它喜欢想心思，从白天想到晚上，它一直在想的就是，为什么我总是那么小呢？后来，大萝卜就被农夫从菜地里挖了出来，带回了家。小萝卜呢，它太不起眼了，就被留在了地里。一个绿蚱蜢跳过来，它没有看到已经长大的小萝卜，就又跳到开着黄花的丝瓜架下去了。小萝卜想，我要再长大一点就好了，再长大一点儿，那个蚱蜢就能看到我了。于是它真的又长大了一点儿。一只小白兔蹦过来，它没有看到已经长大的小萝卜，就又急匆匆地跳到阳光灿烂的西瓜地里去了。小萝卜想，我要再长大一点就好了，再长大一点儿，那只兔子就能看到我了。于是它真的又长大了一点儿。一头山羊走过来，它没有看到已经长大的小萝卜，就又慢悠悠地走到照着晚霞的南山坡去了。小萝卜想，我要是再长大一点就好了，再长大一点，那头山羊就能看到我了。于是它真的又长大了一点儿。一排大雁飞过来，它们没有看到已经长大的小萝卜，就又轻飘飘地飞到白帆点点的大海边去了。小萝卜想，我要再长大一点就好了，再长大一点儿，那些大雁就能看到我了。于是它真的又长大了一点儿。一颗流星划过天边，它没有看到已经长大的小萝卜，却又亮晶晶地落到地球的另一头去了。小萝卜想，我要再长大一点就好了，再长大一点儿，所有的星星就都能看到我了。于是它真的又长大了一点儿。现在小萝卜已经长得很大很大了，大得没有办法在地面再待下去，于是它只好抖了抖身上的土，离开地面到宇宙里去了。它来到繁星闪耀的太空里，在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中间漂浮着，只觉得自己小得可怜。最让他伤心的还是，没有谁看过他一眼，从来没有谁注意过他这个小小的小萝卜。就在这时候，他看到在那遥远的大地上，有一点光亮正在快活地闪动。原来是一个农夫的孩子，正提着一盏用大萝卜做成的萝卜灯，高高兴兴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那个萝卜灯发出黄澄澄的光芒，向着小萝卜微微地笑，就好像是在说，看，你还认得我吗？我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萝卜呀。小萝卜和大萝卜遥遥对望着。这时候，提萝卜灯的孩子也看到天上的小萝卜了，他兴冲冲地朝家门口跑去，一边跑一边叫，妈妈妈妈，天上也有一个萝卜灯呀。妈妈抬起头，静静地瞧了一会儿，然后笑着对孩子说，你呀，看错了，那不是萝卜，那是一个月亮。那 天晚上，大萝卜和小萝卜发出淡淡光亮，一起落在深夜挂着秋霜的农家小院里。孩子看看大萝卜，又看看小萝卜，看着看着就甜甜地入了梦乡。小朋友们，我们要感谢小书房世界儿童文学网原创作者依然老师给我们提供的大萝卜这个故事。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